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健康北京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健康话题。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照例还是来进行连线，今天要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市疾控中心我们的王凌云，他的这个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本周的疫情报告和一些温馨提示。你好。 你好，主持人。 这周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上周就是今年的第49周，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6种，1548例，死亡2例。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上升4.85%，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8.91%。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肺结核、猩红热和梅毒，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80.94%。与上周间比较呢，传染病发病数下降了3.61%，全市疫情整体平稳。 那么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这个病症啊，就需要大家呢来多多的注意了。对于这些在季节性的疾病，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健康方面的提示呢？ 啊，有的。目前我市已进入这个流感流行季节，而且呢，天气反复出现这种重度的雾霾天气，危害市民健康。北京市疾控中心呢，在这儿呢提醒广大市民，首先呢，儿童、老年人，和这些有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等这种易感人群呢，应该尽量的留在室内，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一般的人群呢，也应该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果需要户外活动的话，可以适当的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再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外出回家后呢，建议要洗脸漱口，脱掉外衣，减少污染。同时呢，广大市民应该提高防范意识，注意这个保暖呀，适时增添衣物啊，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要勤洗手。当室外大气的雾霾消失后呢，要及时的开窗通风，让室内空气中的这个细颗粒物尽快的散出去，改善这个室内的空气质量。再提醒大家呢，不要带病上班，到医院就诊时呢也要戴口罩，积极的接种这种流感疫苗，减少患流感的可能。 好的， 那么 谢谢您带来的健康知识。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欢迎再来跟大家分享，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那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当中呢，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王晶教授，来跟大家呢讲一讲老慢支的冬季防治。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这个呼吸科最近像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是不是应接诊的病人相对来讲就会多一些？ 对，最近的这个因为天气的雾霾的严重啊，还有这个天气的变凉，这个 我们接诊的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嗯，这个到了冬天啊，有一些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老病，哎，这个就该侵犯这个人的身体了，尤其是老年人啊。 对对，嗯， 咱们这个老慢支，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民间的叫法。 对， 嗯，一提到这个老慢支呢，到冬天的这会儿，它就是一个高发期啊。这个大家就会认为家里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他们这个会犯这个毛病啊，所以就特别的注意。但是觉得如果是年轻人啊，是年轻力壮的，这个老慢支可能跟我们就离得比较远一点，这个是这样理解吗？ 这个呢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就像您刚才说的， 哦， 老慢支是一个俗称的叫法， 嗯， 都好多人认为是老年人的慢性气管炎， 哎，因为有个老字儿， 对，有个老字儿，嗯，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字儿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误解， 哦， 因为它不一定是老年人，它可能是一个，就像咱们我老厉害了。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老是有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狭义的由医学角度来讲呢，它叫是慢性支气管炎。它的定义呢，就是慢性咳嗽咳痰每年大于三个月，然后连续两年以上就可以叫慢性支气管炎了啊。 这个， 所以呢，对，就是老年人如果咳嗽的年头长了，就觉得是老慢支，老慢支。 这个老，它不是单单指说老年人， 对， 是指这个病的这个周期比较长。 对，周期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慢性支气管炎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呢，并不一定是老年人得的，因为它的病因有很多。比如说咱们的慢性支气管炎可以咳嗽咳痰，咱们可以误解为大家都俗称老慢支，但是很多就像年轻人啊，或者包括中年人、老年人都会的，就是这种长期的跟咱们现在的雾霾啊、吸烟呐，完了空气污染呀，这种原因引起来的慢性咳嗽咳痰，其实它是一种过敏性的咳嗽咳痰。 嗯， 这种呢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年轻人也会得，但是呢，咱们也认为，哦，这个人咳嗽好多年了，他也是老慢支，其实不是的。 这还有一些表象上的一些这个变化。 对对对，有很多疾病，包括支气管扩张啊、肺结核啊，甚至肺癌都可能会咳嗽咳痰很长时间。 对。不是说一咳嗽啊，时间又比较长了哈，啊，还老这个咳痰，就归为老慢支了。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 对对， 这个得了这个老慢支啊，应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它就是在这个你到了，比如说像夏天啊，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比较正常的时候吧，啊，好像哎还好一些，啊，不咳嗽不那么厉害，可能偶尔还觉着好像是好了一样。哎，一到了这种季节交替啊，这个尤其是像到了冬季。哎呀，就这个症状就来了，咳呀，然后还就特别难受。怎么为什么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它就犯了呢？这个有什么原理呢？ 这个那就得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的诱发因素，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因素能让它加重呢？ 嗯， 咱们平时的诱发因素多见于吸烟、空气污染，然后还有一些职业粉尘的接触史，还有生物燃料接触史、冷空气、病毒感染，这些甚至有人是过敏，会诱发这个慢性的咳嗽咳痰。 对， 但是我们冬季跟夏季有什么区别呢？冬季比较干燥，然后呢，尤其是咱们的北方，在十月中旬或者甚至十一月上旬进入这个就是取暖季以后呢，这个污染会更加严重。 对， 而另外呢，就是天气冷了，大家都愿意是自己自驾车出行，所以呢，这个尤其咱们可以看到进入十一月份以后，咱们北京的天气呢是越来越空气污染很重了， 就是它很长时间会有这个雾霾。 对，所以这在这种雾霾条件下呢，咱们刚才也听到疾控中心的那个王老师说了，就说在这种雾霾情况下，第一它污染重的话，里面包括病毒、细菌，还有一些致敏的因素，还有一些毒物，这些都会刺激这个慢性气管炎患者的这种气道。就像咱们正常人可能正常的还会嗽一些痰呢，所以他们的气道呢，这些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他的气道很敏感，他们呢 这如果病毒和细菌的这个负担量大了，他们就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咳嗽可能肯定会重了哈。 对， 另外在冬天呢，干燥，咱们空气中那个浮尘呢，还有一些过敏源啊，这些都相对会更多一些，这样也是好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的因素。还有其他包括寒冷，咱们抵抗力会下降，寒冷的时候大家就是容易保暖啊，或者是穿脱衣服的时候有一些疏忽，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的加重。 这个是不是空气的温度也相对来讲低了以后，你呼吸进去以后，它对这个气管本身它就有一个刺激， 这一个刺激就是一个跟敏感性有关系，就是冷空气，咱们很多人就说我一出门我一吸到这个空气就会觉得咳嗽， 对， 这种呢就是相当是一个过敏的这种症状，气道反应性特别的高， 就是拿咱们的俗话说，您这一吸那冷空气，它这个气管是抽， 对对，刺激气道上皮的一些感觉的纤维啊， 对，所以这是到了冬季，这个病它是发作的比较厉害，可能也比较频繁的这么一个原因啊。当然针对这些原因呢，会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刚才咱们也提到了， 对， 那这个。刚才您也说了，这老慢支的症状啊，它容易被和其他的疾病混淆啊。很多人呢，这个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呢，他就是他得了一些真得了老慢支的时候呢，也会被当作其他的疾病先来去治啊。到最后检查和治疗转了一大圈以后，才查到这老慢支上。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比如说到了医院啊，医生就会判断你是慢性的支气管炎。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首先一个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诱发因素的。如果要是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定义，就是每年如果咳嗽大于3个月，然后呢连续2年以上，或者是说呢您的相关的一些辅助检查已经证明了你那个包括胸片啊、CT 啊、肺纹理粗有慢性气管炎的这些表现，这些是可以确诊的。但是呢，我觉得像您说的，就是说查了一圈才是老慢支，这种可能所说的老慢支是慢阻肺，也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因为对于慢支来讲呢，多以症状为主，而慢性阻塞性肺病要查一圈，包括肺功能啊，包括有些胸片呀、这样的结合它本身的一些吸烟史、家族史，还有工作史，有没有毒物接触史，最后诊断 COPD，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而这个对，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因为长期的咳嗽咳痰，气道的慢性炎症让咱们的气道有了一些阻塞，这时候呢您做肺功能以后就发现已经低于正常值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水平。如果长期以往的发展，以后就会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气短、喘息、肺心病，甚至呢呼吸衰竭。 好嘛，这个还是更严重了啊。 对， 那么这是也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得了这个老慢支，当然就开始吃药治啊。有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药物治疗呢，感觉效果还不错啊，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没有了。然后呢，就那行了，那个我就不吃药了，整天老吃药也挺烦的啊。我觉得这个好了呗，但是这个会不会就是说会到时候条件不好了，或者说有什么自己又得什么病了，就会容易引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复发？ 这个呢，吃药呢，因为咱们慢性气管炎呢，一般要复发呢，诱因呢，每个人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因为感染，但感染这个药呢，吃完了这段感染就接着抗生素啊，包括化痰药就可以不用吃了，并不是说您一咳嗽就要吃，吃了以后见好，完了不吃就不好，然后您就一直要吃这个止咳药啊、化痰药，倒不是的，对。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情况，可能呢就跟药有关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咱们慢性气管炎合并了气流的阻塞，到达一定程度，咱们大夫可能会给您开一些扩张支气管的药啊、化痰的药啊，这些药是需要长期应用的。如果需要停的话呢，也需要在大夫的医生的这种医嘱下减量或者停。如果这时候您要自发的给它停掉，就是可能会引起这种冬季或者诱发因素的诱发。 这个诱发了以后，当然咳嗽起来就很痛苦了。 对对。 支气管和这个肺，我一会儿按我自己的理解，我刚才听您讲哈，它这个肺会变成慢阻肺这个病，那么肺里边是不是到最后它也都是这个支气管？支气管和肺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咱们可以想象一个大的树杈，咱们的主支气管是一个主 干， 然后越往下就像一个倒的树一样，但是那个树呢，咱们的那个肺泡啊就像叶子一样，所以呢有一些大的气道小的气道，为什么咱们现在特别害怕这个 PM2.5 呢？因为它会直接沉积于你的呼吸性的细支气管和肺泡，它这种的损伤是不能恢复的。比如说咱们一些比较大的像粉尘啊这些，有时候吸到气道里，你通过咳嗽排痰会排出去一部分，但是这种 PM2.5 就这种体积的直径的，它直接就进入了咱们的肺了， 就到肺泡里头。 对对对，直接进入到肺泡或者你的呼吸性细支气管。所以呢，这种呢就是有些是不能完全预防的。 那我如果说得上了这个支气管的慢性的支气管炎，那是不是等于我的肺就生病了呢？ 那肯定是有病变了，但是这种病变呢并不一定是完全不能恢复的。比如说真的是跟冷空气啊，或者是说一些过敏的因素啊，这种有关的这种慢性的咳嗽咳痰，您可能比如说南方人，我们到了北方又干燥又寒冷，然后我对或者是北方人到了南方那个冬天我受不了，还有一些这个霉菌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人有过敏，年年都咳嗽咳痰，但是他回到自己的这种比较适应的这种环境，他就可以 就没事 恢复。对，有的时候虽然诊断了一个慢性支气管炎，但是呢他可能会很多年很多年都不犯，会有这样情况。 这个也不用太过于的这个害怕他，那个采取正确的措施，积极的治疗啊，他还是能够恢复的。那么这样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说到了尤其是像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天越来越冷，而且还会有这个空气的污染啊，那么已经有了这个老慢支的患者，平常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首先一个呢，慢性支气管炎呢，它这个病呢，咱们一定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呢是预防它的复发，就是预防它的急性发作。您平时比如已经得了，但你慢性咳嗽咳痰，偶尔有点痰，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哈，咱们没有必要就说一定要不让它咳。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要进一步预防它往下走，不要让气流阻塞了，到了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程度。咱们最新的一届就是王春院士倡导的，就是近十年做了一个流调，慢性阻塞性肺病在20岁以上的，马上可能就要发布了，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他的发病率现在在9.7%，而40岁以上的男性在12.3%。这个数据呢就已经比国际上的要高一大截，咱们前一阵儿的一直在说8%，但现在已经就高出了50%。尤其在咱们国家雾霾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对，这个影响还是挺大。 对，所以到了冬天呢，咱们就特意说，如果要是您到了冬天以后，首先要避免接触有害气体。刚才那个王老师说了，咱们第一个出门要戴上口罩，而且这种口罩呢，可能是一般的口罩不行的，一定要戴上3M 的口罩， 就是防那个 PM2.5 的、那个。 对，3M 的口罩就是有点我们医学俗称猪嘴口罩，戴上像个小猪嘴一样哈，那个能大约能防止90%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有害的气体。另外一个呢就是，关键是戒烟啊，我就知道，对，咱们很多的包括主持人也好，甚至有一些男医生，他这个烟呢就是不容易戒，虽然是很难，但是现在这种大气环境这么糟糕的情况下，您再拿小的这种烟雾弹去污染自己的气道，这种也是不好的。 这个烟的这个侵入哈，它比那个外边大气那个就更直接。 对， 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大家在网上传的，这个就是你吸一口烟以后，这个烟雾如何进入到你的肺的内部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 对， 那真的是每一个角落是无一幸免，完全都能够达到。 对，因为这个烟里面包括 几千种的物质， 对， 不像咱们成瘾的就是尼古丁，所以呢，就是说戒烟的时候以后可以用一些尼古丁替代疗法， 哎， 当然这是后话了哈。 嗯， 所以冬天的时候呢，最关键第一个要避免接触这种污染的物质，第二个戒烟， 嗯， 还有一个呢，就像咱们的老年人有的叫候鸟嘛， 嗯， 如果您实在在北方这个天气待不下去了，您不行就到东南方。温暖一点的潮湿一点的地方， 哎， 啊， 有条件的话， 这个，对对对， 嗯， 这个是一大类，就是要避免接触这个有害的气体。第二个呢，就保暖防感冒， 嗯， 这个防感冒呢，咱们可以打一些流感疫苗，这个如果推荐老年人每年都是要打的。 嗯， 再一个呢，流感疫苗是防流感的，还有一些肺炎疫苗，经常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呢，其实它气道里有长期的一些细菌的定植， 对， 咱们呢可以在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会发作了， 就引发肺炎的几率比较高。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多价的联合的疫苗，咱们可以去当地的保健所去打， 嗯， 一打呢可以管五年左右，所以这时候呢， 嗯， 是防止它的这种感冒。另外呢，就是生活规律劳逸结合，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能做到的很难。 对，嗯，尤其是比如说退休了以后啊，在家没什么事儿是吧，然后白天可能这个多睡会儿啊，晚上啊睡不好了啊，甚至说有些老年朋友有点什么小嗜好啊， 对， 是吧， 是， 哎，喝两口啊，打会儿牌啊什么的，哎，都会使这个生活不是那么规律。 对，尤其是那种到麻将馆去打麻将的， 对， 我劝你们如果真是有咳嗽咳痰的这种症状， 嗯， 一定要避免那个， 对， 这个情况的发生。 那里边那个烟雾腾腾是吧， 对， 被动吸烟就都够得一呛了， 而且您打麻将的时候肯定会激动，肯定会劳累， 嗯， 这样会让你的抵抗力是进一步的下降， 没错，嗯。 还有呢，就是一个营养和饮食了， 哎， 营养和饮食这些可能大家会自己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年轻人啊， 嗯， 对这个营养和饮食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关注一些， 嗯， 那当然就是尽量的多吃蔬菜水果啊，因为咱们东方人呢还是说以这种比较清淡的啊素食为主，尽量的少吃肉，尤其冬天的时候，牛羊肉啊、鱼肉啊，其实对于咱们慢性气管炎的朋友来说呢，它是容易生痰的哈， 哎 啊，吃多了以后又再不容易消化，这样的话呢，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就是反复的咳嗽。 嗯， 有时候那个我们发现了，比如今天吃点麻辣烫，吃一点麻辣香锅，哎，多吃几口涮羊肉，有的病人说，哎，我都见好了，我来了这两天又咳嗽了。我说您今天吃什么了？这两天， 嗯， 哦，昨天吃羊肉串了，对， 上火了。 对对， 嗯，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包括中医这方面的哈。 没错，这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啊， 嗯，都 要注意。 嗯。还有一些呢，就比较重的慢性气管炎了哈。 嗯， 如果在这种天气呢，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说这个痰一定要好好的给它咳出来。 嗯， 因为刚才咱们王老师说，回家要洗脸、洗手、洗澡、脱衣服， 嗯， 这些，其实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鼻腔和口腔的保健。咱们鼻腔回去可以拿盐水蘸上棉签，蘸上盐水 擦一擦， 把鼻孔要擦一擦， 嗯， 还有呢嗓子呢，咱们也可以拿盐水漱一漱， 哎， 哈，这样的时候呢就尽量减少这个病毒和细菌在咱们气道里的定植，会好一些， 嗯， 对于有痰的这些患者呢，您即使没有感染，那您去赶快去医院开点化痰的药，每天把痰都嗽清楚了， 嗯， 这样它也减少进一步的急性发作。 是，这个可能说这是给咱们给提醒的，都是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哈，啊。那没有问题啊，我这个方方面面都挺正常的，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管不顾了呢？ 嗯， 这当然也不行啊。 对对， 作为健康的人来讲，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嗯， 做到预防。 对，这个呢，因为前几天我们刚开了会， 嗯， 咱们呼吸系统疾病已经是各个系统疾病，包括不单纯包括肺炎、慢性气管炎、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还有肺癌，已经是占各个系统的首位了。 嗯， 而且死亡率，包括肺癌的死亡率呢，已经是达到了，就是肺癌的发病率已经是涨了40%多。所以呢，咱们年轻人或者没有气管炎的病人，这个朋友呢，咱们一定要预防这种呼吸道系统的这个疾病的发生。 嗯， 首先，首位又是我要说的，要什么？ 嗯， 戒烟。 哎，不要抽烟。 对，因为咱们今年最强的禁烟令已经发布了，但是我不管在飞机场啊还是火车站呢，我发现尤其是咱们中青年人，好像对这个吸烟就是尤其的，他们觉得我没有问题，还不像老年人有时候重视，他们觉得哎，我抽两口，我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喘，没关系的。等于火车一停车，立刻窜出去去吸烟。 对， 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呢，戒烟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呢，避免受凉啊，生活规律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也都是对年轻人有效的。 也得注意， 也得注意。 比如说这天出门戴口罩，这个你。他大家都需要这么去做。 对，就是说您即使有的人说我戴那3M 口罩我太憋气了，您即使买一个很普通的口罩，它也有一定的防护作用，它包括一些粉尘呐、大气的这种有的时候还是会防止一部分。 对， 这种有毒气体。 防不住2.5，它还能防250呢。 对，说的太对了啊。 这是大家都需要共同去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城市化啊，这个我们都在这个环境之下，你想躲你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躲的地方。 对， 据说连房间内它的 PM2.5 的这个值啊都会随着一起升高。 对，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可以买那个空气净化器，很多朋友会问我口罩的问题啊，空气净化器的问题。 对， 如果要是买空气净化器的话呢，它等于说虽然有效，肯定也是有效的，但是咱们一开窗10分钟，立刻屋里的空气跟外面空气就接通了， 又来了。 可你的空气净化器一般得在1-2个小时你的房间才能达到标准。 是 啊， 所以 呢 必须要注意。 所以避免接触还得提高自己的抵抗力。 没错。 对， 好，那这个今天啊我们非常感谢啊王教授给带来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知识，预防老慢支的这些注意的事项。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再见。好了，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黑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佳选。那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大促狂欢日呢，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为庆祝茅台纯原浆酒荣耀上市举办的出厂价品鉴的活动，也因为电话总是占线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啊。那今天呢，为了安抚大家不满的情绪，为大家带来更大的优惠了，您可要听好了，还跟之前一样998块钱一瓶普通酒的价格，今天在2分钟之内打进我们的电话400-067-1199，还是998块钱，但是呢，您可以带走的是一大箱整整6瓶白瓷瓶红飘带的茅台纯原浆酒，而且呢，加1元再得1箱，也就是说，今天只需要999块钱，您就可以带走2大箱同等品质、同等规格的12瓶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茅台纯原浆好酒，赶紧拨打电话400-067-1199，400-067-1199。那由于这次活动啊是上市推广活动，远远的低于市场销售的价格，所以只限5分钟之内订购有效，每人限购2组，订购成功的话免费送酒到家，酒到验货满意之后您再付款。订购电话请您一定要记好，400-067-1199，400-067-1199。那现在呢已经到了年底啊，白酒销售的旺季了，一般高端白酒在年底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涨价情况，所以今天机会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难得，只要您在2分钟之内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67-1199，400-067-1199，仅仅需要998块钱，您就可以带走1大箱整整6瓶白瓷瓶红飘带的茅台纯原。